别消愁，一成浓不忍愁。 我

丑陋倔强就挂在嘴角，任凭着命运无情嘲笑，由不得自己逃也逃不了，躲也躲不掉，活着不停寻找，淹没在汹涌人潮，就这么活着背影骄傲，听着自己的心跳， 自信乐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 F4 的经典老歌，流星雨，刘惜君演唱的我很快乐，周杰伦告白气球，孟庭苇等待花开，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 Twins 演唱的轻快的歌曲一时无两。 左眼准是抽签旋转，有眼分身看跳火圈，这大马戏团叫人眼花缭乱。左脚仙女去逛逛街，右脚却还留在房间，我和我自己在枕边。左手挽住恋人手腕，右手功课还没写完，一心若两用一回双倍时间。左边如果努力一点，右边就会松懈一点，如果精力有实在，我笑着尖尖怎样才能画个圆圈？我想左转，向右转，怎么转都精彩无限。未来是左右逢源，灿烂缤纷的乐园。向左转，向右转，每条路都通往明天。我明白，重要自己挑选唯一的答案。 果陪你漫步海边，当然不能去电影院，一瞬间怎能属于两个地点？ 坐船的戏有多好看，有船又怕天色太晚，游戏太难玩，我如何让自己狂欢？我想坐船，想游船，怎么算都精彩无限，未来是左右逢源灿烂缤纷的乐园。想坐船，想游船，每条路都通往明天，我明白总要自己挑选唯一的答案。想坐船，想游船，一只脚不踏两只船，人重要，选一条路冲刺到终点。想坐船，想游船，怎么算都情有可原，我们都不是演员，没有确定的桥段。想坐船，想游船，每一次就像在猜拳，若喜欢胸腔和鱼都好，何苦都想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

千千阙歌，千千阙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 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 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他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 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下周一早晨千千阙歌为您准备了哪些经典好歌。陈明真演唱的《再度重相逢》， 简单爱你心所爱， 莫文蔚《电台情歌》， 别再寂寞的拥抱， 还有您讲不出再见， 令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齐豫周华健《神话情话》，金海心那么骄傲， 你欠我一个拥抱， 苏芮变， 相见春相见， 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些， 退子森吧， 虽说跳舞人想动物本能跳过来， 罗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 陈慧娴飘雪， 原来是那么 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 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 杨坤无所谓， 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 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风中有 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陈明真的经典代表作《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 把每天的感觉洗成黑白照片，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灵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容易，亲爱的妹妹啊，我不敢醉，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